礼让为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请您继续收听话剧《推销员之死》。 威利走进了华格纳公司的经理办公室，在和年轻的经理哈沃尔德·华格纳谈话。 Hello， 威利，进来。 Howard， 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呢。 对不起，让你等了半天，我这儿马上就完啊。你今天不是应该去波士顿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Howard， 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个事儿。你现在有点空吧？ 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不是又精神失常了吗？ 没有，哪能换？ 哎呀，老天爷啊，刚才这一下可真吓了我一跳，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好，我拿定主意，不想跑码头了。 不跑码头了？那你想干什么呢？ 你记得吧？圣诞节那会儿，你在这儿请客的时候，你答应我说在城里头给我找个差事。 哦，对，我记得。 啊， 我想是想了，可是没替你想出办法来啊。 好，你听我说。我这俩孩子现在都长大了，这你知道啊，我现在也用不了多少钱，一个礼拜有个65块，我也就够开销了。 这我明白，威利，可是 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可是实话，也就跟你一个人说，我实在有点累不起了。 这我理解，威利，可是你像是跑码头的，我们这个买卖也就是靠跑码头才维持得住。你看我们那个门市上才雇着5-6个店员呢。 Howard， 天知道我可从来没求过人。当初你父亲抱着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了。 这我知道，威利， 你出生的那天，你父亲特地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 Howard 这个名字合适不合适。但愿老太爷在天之灵安息吧。 这我知情，威利，可是我这确实没有你合适的差事，但凡有一个我马上让你来，没二话。可是我说确实一个也没有啊。 一个礼拜50块，有50块我也就对付了。 可是我往哪安着你呢，老兄？ 咱们说清楚，不是因为我卖不出货是吧？ 不是，可这是买卖啊，谁都得凭本事吃饭。 好，你听我说， 没法子，亲是亲，财是财。 没错，亲是亲，财是财，这行里讲的是人品，讲的是义气、交情、知恩必报。现在就知道牟利了，不讲人品了。你再说什么交情啊、义气啊，他不明白了，人家不认我了。 问题就在这儿，威利。 Howard， 我一个礼拜有40块钱也行啊，40块 Howard。 可是我从石头里面挤不出水来呀，老兄。 Howard， Al Smith 被提名当总统那年，你父亲亲自找到了 我。好了，等下好几位客人啊。 我这说的是你父亲的事儿，他在这间屋里头亲口许的愿嘛。你不用跟我说你要去见客人，我在这公司34年了，现在我连人寿保险我都付不起了。你不能像吃橘子嘛，把皮一扔就完事，人不是橘子。你听着，你父亲1928年 1928年是我得意的一年，那年光是用钱，我每个礼拜平均170块。 算了吧，老兄，你从来也没有拿。 1928年，我平均每个礼拜170块。你父亲找到我的吧？不，奶奶说就在这屋子里，就隔着张桌子吧。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实在对不起，威利。 好，我马上就去波士顿。 不，你不能代表我们去波士顿了。 为什么不行？ 我不要你代表我们了，我早就想跟你说清楚。 Howard， 你难道要开除我？ 我是觉得你该好好休息一阵子了啊，威利。 Howard， 我得挣钱呢，我这个处境。 你的两个儿子呢？他们不能帮你一把吗？ 他们都在筹备一个大买卖呢。 这个节骨眼可不是死要面子的时候。我去告诉你的儿子说你累得不行了啊。你的两儿子不是混得不错吗？ 那是毫无问题，毫无问题。可是这个节骨眼上，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好好，我明天就去波士顿。 不不不 ，Howard， 我不能赖在孩子们身上，我又不是残废。我 听我说，老兄，我今天事情忙， 不许 Howard， 你让我 今天约好了，得见一大堆的客人。 我 得 去，我 坐下歇5分钟，控制住自己，然后就回家，好不好？我这个办公室还要用呢。哦，对了，威利，这个礼拜得空的时候你来一下，把那些样品交回来。 啊， 你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你来了咱们再商量啊。 碰到这样的事，威利能不自言自语吗？反正他得离开华格纳公司的经理室。威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好朋友查理的公司，不过迎接他的不是查理，而是查理的儿子伯尔纳德。 威利大叔， 伯尔纳，伯尔纳，你瞧这是谁来了？ 你好啊，好久不见了。来来来，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路过来看看爸爸，火车没开之前歇歇脚，过几分钟我就走去华盛顿。 他在吗？ 哦，在，在办公室跟会计谈话呢。您坐。 哦，你到华盛顿干嘛去啊？ 在那儿参与一个案子，威利。 到那儿还打网球啊？ 我准备住在朋友家，他那儿有网球场。 哎呦，自己蹭个网球场啊，了不起的人呢，真的是啊。 是啊，很好的人。听爸说 ，Beef 回来了。 啊，对对 ，Beef 在家呢，在家里正搞一个大买卖。 Beef 现在干什么呢？ 哦。Beef 在西部混得挺不错的，可是呢他还是想回到这儿来安家立业，正搞一个大买卖。今儿晚上我们在一块吃晚饭呢。 Beef 的事儿挺有希望的。不知道 什么事呗？ 秘诀在哪儿啊？ 什么秘诀呀？ 怎么你就能成功，怎么 Beef 就老不行啊？ 这我可说不上来。威利， 那你是他的朋友啊，从小的朋友，这里头有些事儿我不明白。从埃贝斯体育场那次比赛以后他就完了，他17岁以后就没碰上一件好事儿。 他一直没学什么专业吗？ 哎呦，他学了学了，中学毕业以后他上了多少函授课程啊，什么无线电工程，什么电视，哎呦，天知道有多少，可是一点作用没起啊。 威利，你要我说老实话吗？ 不，那你在我心目中是才华出众的人，我重视你的意见。 什么意见不意见的，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来。不过有一件事我倒是一直想问你。就在他该毕业的时候，数学老师给了他不及格。 这兔崽子把他坑了。 是啊，不过威利，他只是需要参加暑期补习学校然后补考就行。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是您不让他参加补习学校的吗？ 我，哎呦，我求着他去啊，我下命令叫他去。 那他为什么不肯去？ 为什么？为什么？这问题像个鬼似的缠着我15年了。他数学不及格，就像当头一棒，躺下就死了。 激动，激动啊！ 不，你让我说说吧，我没别人可谈的，我是不是怨我？我脑子里老转。这事儿是不是怨我呀？你知道啊，我什么也没有，我没得给他。 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他怎么就躺倒不干了呢？ 这里头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是他的朋友啊，不是那？ 威利，我记得那是六月，分数出来了，他数学不及格。 那兔崽子， 还不是那会儿的事儿。当时毕夫只不过生气，我记得他当时是准备去参加补习学校的。 是吗？ 他一点也没有为这件事抬不起头来。可是在这之后，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这条街上没再见到他。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到新英格兰找您去了。那会儿，他是不是找您谈了？ 不错，他到波士顿来了。那又怎么样呢？ 也没什么。只不过他回来的时候，这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始终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向佩服毕福，虽说他一向欺负我，我对他有感情，你明白吗，威利？过了那个月，他回来了，拿着那双运动鞋，还记得那双鞋吗？上头印着弗吉尼亚大学的，他对那双鞋可自豪了，天天穿。可是那天，他把他拿到地印子，在锅炉里把他给烧了。我们俩动手打了一架，至少打了有半个钟头，就我们两个在地印子你一拳我一拳的打，一边打还一边哭。我常想非常奇怪，我当时就知道他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想干了。在波士顿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你问我我才提起这件事。 什么事也没出。你什么意思吗？出了什么事？这扯得像吗？这 别发火吗？ 你不能把什么事、什么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吗？他倒不干，这都怪我呀、啊！ 我说威利，你别这样。 那你别跟我这么说话嘛！什么意思吗？出了什么事？ 听我，要误火车了。 哦、我这样子。好，再见吧，威利。 啊， 别为这件事烦恼。您知道。大器晚成， 是这条我信了。 再说、一个人也得拿得起放得下。 放得下？ 对。 那你要放不下呢？ 那恐怕就不好办了。好，再见吧，威利。 再见，孩子。 哎，你看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哎，要到最高法院去辩护一桩案子。 爸， 哎、 最高法院、 哎、非走不可了。好，再见。 好，好，把他们都震趴下。 最高法院，他连说都没说呀。 他用不着说，他干了是真格的。 你从来也没有教给他怎么干，是不是？你从来就没对他下过心 啊！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倒大霉，就是因为我对什么都不下心。那这是50块钱，会计在等着我呢。 查理，查理，我需要交人寿保险费，你手里要是宽裕呢，我需要110块。我当然我可以从银行里去提，可那样不是琳达就知道了吗？ 行了行了，你坐下。 我这都记在账上呢，将来我都还你，分文不差。 你好好听着，威利 啊，查理，这事我知情。 我说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你他妈那个脑袋里是怎么想的？ 怎么了？ 我跟你说过，我给你个差事，每个星期你能拿到50块钱，我也不让你出去跑外去。 我有差事。 你没薪水的差事那也叫差事？不行了，什么事儿都不能过头。我这个人不是天才，可我明白你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你？ 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手底下干？ 你胡扯些什么？我有差事吗？ 那你每个星期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我明白了，你不愿意，我来。 好，我服了，我给你个差事。 我不要你的鬼差事。 你他妈哪一年才能长大？ 我不许你这样跟我说话。我揍你！我不怕你这么大人物。我， 你需要多少，威利？ 查理，我无路可走了。我今天人家把我开除了。 谁好的把你开除了？ 就是这个小兔崽子，你想得到吗？我给他起的名字 Howard 这个名字是我给他起的。 威利，你到哪年哪月你才能明白这种事儿他屁钱不值？可你给他起的名字叫 Howard， 可是他卖不出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卖得出去的东西才是你的。 这奇怪的是，你是个推销员，你怎么不懂这个？ 我不愿意这么想，大概是我总觉得嘛，一个人只要一表堂堂讨人喜欢，那他就永远。 人家凭什么喜欢你？谁喜欢银行大王摩根来着？他一表堂堂，在澡堂子里他那样活像个宰猪的。你等他穿上了衣裳，口袋里有了钱，都喜欢他了。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没人会说我爱上你了。我在这儿说，我给你个差事，因为他鬼才知道这为什么呢。就这么说吧，你看怎么样？ 我不能在你手下干，查理。 你怎么回事？你嫉妒我？ 我就是不能在你手下干，就这么回事。你别问我为什么。 好吧，你一辈子你都嫉妒我，你混蛋，你好好好，都拿去，都拿去交你的人寿保险费去吧。 我这一笔一笔我都记着呢。 我还有公事。保重自己，把保险费都交了吧。 你说怪不怪？一辈子在火车上、公路上赴约会，这么多年，最后是死了比活着值钱。 没力，谁死了也一文不值。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威利？ 你见着伯纳德替我道个歉，没想跟他拌嘴，是个好孩子，他们都是好孩子，将来都有前途，他们还要在一块打网球呢。查理，你祝我交点好运吧。今天他去见奥利弗去了。 我祝你交好运。 我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你说这怪不怪呢？我的老天爷呀！ 查理明显地感觉到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威利已经走了，混入街上茫茫的人流中去了。 你用不着罗曼先生，我一个人干得了。 这个时候， 多了啊！ 海皮已经到了弗兰克餐厅。 我跟你谈点正事。怎么着？你见着奥利弗了？见是见着了，我得跟爸好好谈谈。你得帮我忙，海皮。 谈什么？他掏钱支持你。 你疯了吧？你在说胡话，你不知道吗？ 出了什么事了？ 我今天干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从来也没过过这么奇怪的一天，一直到现在我浑身都在发麻，海皮。 他不肯见你， 反正我等了六个小时，一整天不断地往里头报我的名字，我甚至跟他的女秘书拉交情订约会，就希望他能帮助我见着他，可是全没用。 问题就在于你缺少从前那股自信。他还记得你吗？ 最后快五点了他才出来，根本不认得我是谁，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简直是无地自容了。海皮， 你跟他说了那个佛罗里达的想法了吗？ 他转身就走了。我见了他一分钟，我气坏了，恨不得把这间房子都拆了。我简直是昏了头了，怎么居然以为自己在那当过推销员呢？连我自己都相信我当过他的推销员。他看了我一眼，我一下子就清楚了，我这一辈子够多么荒唐。15年了，海皮，我们说的都是梦话。我当时不过是个登记货运的小职员。 哎，后来怎么样？ 后来他就走了呗，女秘书也走了，接待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好像被什么鬼缠着，不知怎么回事，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墙上都是护墙板，讲究得很。我不清楚，海皮，我拿了他的自来水笔。 天哪！哎，他抓着你了吗？ 我是跑出来的，11层大楼，我是跑下去的，我跑啊跑啊！ 你太蠢了，你干这个干什么呀？ 我不知道，我就是要拿点什么，我不明白。海皮，我得跟爸谈清楚，你得帮我忙。海皮， 你疯了干什么？ 他得明白，谁也不肯拿出一大笔钱借给像我这样的人。 Hello， 老头儿。 说真格的，我多少年没到这儿来了。 来吧，喝点什么吗？ 行啊，我没意见。 来，咱们好好的喝一桶。 哎，你好像有心事， 说说经过，孩子们。怎么样？ 今天晚上咱们就心平气和地谈谈实际情况。 好啊好啊，谈谈经过嘛。他是在哪儿见你的？是在接待室还是把你让到办公室？ 是这样啊，他进来了， 然后他怎么说？我知道了，他一定是伸开两手抱住了你啊， 是吧？ 这个人了不起啊，平常人想见他一面都很难，你知道吗？ 没错，我知道。 你是在他那儿喝了点，对不对？ 好像是吧？ 不，爸，这能说说弗洛瑞的想法？ 哎，你别打岔，他对弗洛瑞的怎么反应？ 你让我说清楚行不行？ 我从一坐下来就等着你说清楚嘛。 那 好，他把你让进了办公室，然后呢？怎么说的？ 然后 啊。 我就说了，他就听了，你明白吗？可是爸， 你知道这个人有名的就是他善于听别人的话。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回答说，爸，你根本不让我说我要说的话。 对，你根本就没去见他，是不是？ 我去了，我见着他了。 怎么回事？ 一连串不顺心的事 打击了，你饶了我吧，饶了我。 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一些往事。 出了什么事儿吗？ 那还是第一附中学快毕业的时候的事，他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声音。 别要数学不及格。 什么数学？你在说什么？ 数学。 静一静，爸。 你要不是数学不及格，你早就成家立业了。 你听着，现在我告诉你，经过你好好的听着，我等了他六个小时。 哎呀，你他妈跟他胡说些什么呀？ 你往里头报我的名字，可是他就是不肯见我。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 我听见了，你偏偏要闹个不及格。 什么不及格？你在说什么呀？ 不能什么都怨我吗？我没有数学不及格吗？是你，什么钢笔？ 干得太蠢了，这钢笔可值钱了，贝斯。 你拿了奥利弗的笔， 爸。我跟您解释了， 你偷了奥利弗的自来水笔， 不能说是偷了。我跟您解释半天了， 他当时拿这杆笔，正好奥利弗进来，他一紧张，把笔插在自己兜里了。 天哪，别 爸，我绝不是故意的，我绝不是故意的，爸。 我不在房间，不能接。 爸，你怎么了？坐下吧。 不能接，我不 敢。爸，我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好好干。 干不了，你永远也干不好了。 我能干好，我一定另外找一个差事，您明白吗？从此以后，您再不必为我担心了，爸。跟我说句话吧。 不， 他会毛人和好差事的。 不， 你听着，现在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奥利弗已经跟那个合伙人谈了我们的佛罗里达计划，你明白吗？他跟他的合伙人已经谈了啊，还找了我，我也要走好运了吧？你听着，他说现在只需要解决一下数目字的问题。 这么说你弄到手了？ 还要成大事了吧？ 你弄到手了。到手了， 哎，李浩，你坐下，你听着，我本来应该明天去跟他吃中饭。 好， 我跟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让您知道，我在市面上还吃得开吧？我一定到别处干出个样来。可是明天我不能去吧？ 为什么？你明天非去不可。 这杆笔， 嗨，你把笔还给他吧，你就说你一时疏忽。 没事，跟你到吃饭去。我不能这么说。 你就说你正拿着笔填字，你他一进来嘛，你就顺手拿去了。 听着，伙计，过去我拿过的一箱子篮球， 是 今天又交出一杆笔，这不是不打自招吗？我不能这么去见他吧？我一定到别处去试试。 我们就是什么也不肯干，是不是？ 我不能这么去见他。 拿定主意，什么事业也不干，是怎么回事？不是， 你别这样对待我，行不行？我当年对不起他，今天又去见他，你以为这容易吗？八匹马拽着我也不能去见奥利弗。 你为什么今天又去了？ 为什么？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的下场。 行，别，你明天非去吃这顿午饭不可。 不能去， 没人请我。你何必呢？ 你是不是还想把怨气撒在我身上？ 妈的，你别这样对待我，行不行？ 你没出息的下三滥。想把怨气撒在我身上， 有人见门外看， 我没出息，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哎呀，别折腾了，这是在饭馆里头。Hello， 姑娘们，来坐坐坐。 我看坐的也好，哦，这是 Late， 来坐。 醒不醒啊？ 啊，小姐们，你们想喝点什么吗？ Late待不了一会儿。 是啊，明天我得早起。选中了我去当陪审员，紧张死了。对了，你们俩家伙当过陪审员吗？ 没有，可是我让人家审过。啊，这是我父亲。 那样有多逗，陪我们坐会儿啊，老头。 我们坐下，老将出马，咱们好好喝一瓶，把我们都喝趴下，管他天塌地陷。来吧，爸， 你到哪儿去开门呢？ 爸，你干什么去？ 门 门 开门 什么门？ 厕所门。 你们肯带爸爸一块儿出来，够意思。 我才不信他是他们的爸爸呢。 我才的小姐，刚才出去的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够意思，一辈子都在为孩子们操劳，明白吗？ 够意思。 姑娘们，咱们今天什么节目，别浪费时间了，来兵打起精神来。你说咱们上哪儿去？走。 你为什么不替他出点力？ 我 他是死是活你一点不在乎？ 胡说什么，在这盯着的是我。 我觉得出来，他是死是活你压根就不在乎。你看看吧，这是我从地印子里找到的。天知道你怎么会眼看着不管呢？ 我是谁拔腿就走了，是谁远走高飞了？ 不错，可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他。你能帮他一把，我不能，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要自杀你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 你帮帮他，你帮帮他，你帮帮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害怕。 哎，你上哪去？ 他干嘛发火啊？ 好，走，姑娘们，咱们追便是。 我说呀，我可不喜欢他这号脾气。 哎，他脾气急躁点，其实是个大好人。走吧，姑娘们， 别开门， 走， 别开门。 又不得跟你父亲说一声啊？ 他那不是我父亲，一个过路的。走吧，雷子，来，咱们去追便是。今天咱要拉大 的。都走了。 班里拿到班 的，班里。你先生。 走。 连餐厅的招待员也走了，没有一个人照看一下威利。威利回到酒吧里，可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得了得了，罗曼先生，起来吧。您的两位少爷跟那俩婊子走了，他们说到家再见您。 我们说好了在这吃饭了。 啊，您一个人行吗？ 我行，没事，行，行。我这样可以吗？ 可以，那可以啊。 这是一块钱， 你用不着， 拿着。 您少爷已经给了， 拿着。你这小伙子不错， 托马先生。你用不着这样。 哎，我这还有呢。现在用不着了。告诉我，附近有卖种子的吗？ 种子 啊？ 您是要种点什么？ 对，胡萝卜、豌豆。 哦，那六号路上倒是有几家山货店，就怕现在太晚了。 我得快走啊！我得快走，我得买点种子，我得买种子。我那地里头什么也没种啊，什么也没种 啊。真不知道威力一个人是怎么挪回家去的。而比弗和 Happy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 爸爸在哪儿？他睡了吗？ 你今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哈，我们碰上两个妞挺不错的人，妈你拿着吧，我们送您点花，放在您屋里。你这是干什么呀，妈？我是真心想送您点花，您 是死是活，你们放在心上吗？ 走，别上楼， 留言那儿。您这是什么话？是死是活，咱们家没人要死了。 别让我看见你，滚出去！ 我要见爸。 我不许你靠近他。 他在哪儿？ 我不许你跟他说话。吃饭，他眼巴巴的盼着一天了，结果你们把他甩在饭馆里头，对素不相识的人也不能够这样啊！ 妈，他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玩的可高兴了。你听我说，我要是有一天你想把他给甩了，我就不得好死。 滚出去！ 妈，您听我说呀， 你非得这两天找女人，你这个臭婊子！ 我们不过是陪着贝弗遛遛弯，解解闷儿。好家伙，你把我们折腾得够呛！ 滚出去！你们现在都滚出去！我不许你们再折磨他！ 我得跟老头子谈一次，他在哪？ 我不许你靠近他！ 不行，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跟他谈一次。 我不许你跟他说话！ 妈妈， 我求求你吧，你随他去了。 他在外头干什么？ 他在院子里头种东西。 这个时候，我的老天哪！ 后院里， 天阁 在深蓝色的夜色里，威利拿着锄头和种子，一边下种一边自言自语。 这个主意太妙了。 不，他好像是对想象中的哥哥 Ben 对话。 你看出来了吗 Ben？ 当然没有注意到 进来的衣服。因为老太太一辈子受了多少苦啊，一个人空着手来可不能空着手走啊，总得留下点什么，总不能。你先不要回答我，你好好斟酌斟酌，因为这是20000块钱的稳稳当当的主意，你明白吗？我要你跟我，咱们俩人里里外外把这件事想透了，因为我没别人可谈呐。老太太真是受尽了折磨，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是个什么主意呢？ 人寿保险呐，我一死就是20000块钱不折不扣保证兑现呐。 不过你可别上当， 嗯， 说不定到时候人家不认账呢。 他们敢？难道我没拼死拼活按月交钱，哦，到这时候他想不认账了？不可能， 人家会说你是胆小鬼干的事儿。威廉， 凭什么？难道从此我就坐那儿傻等，一分钱也不挣，我就成了英雄好汉了？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再说20000块，那可是用手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 Ben，这个主意妙就妙在这儿啊！在我的眼睛里，它像是一颗钻石，在黑暗里闪闪发光，又糙又硬，是手摸得着、捡得起来的钻石啊！这样一来，一切都活了，因为现在在他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所以他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可是到了出殡的时候，这次出殡那要盛况空前呐，我所有那些老相识都要来呀，从 Maine、Massachusetts、Vermont、New Hampshire 开着他们的汽车，汽车上都是稀奇古怪的牌号，这孩子要目瞪口呆。他没想到我是有名的人物，在纽约、波士顿人家都知道我，这下他要亲眼看看，往后他就没得说了。他要大吃一惊，这孩子。 他会说你是胆小鬼 啊。不，那太可怕。 他会的，他还会说你是糊涂虫。 不能让他这么说，我不许他这么说。 他要恨你的，威廉。 怎么才能回到从前那些好日子去呢？那时候总是阳光明朗，全家一条心，冬天去滑雪橇，他脸上老是红喷喷的，而且总有好消息嘛，总有个奔头有盼头。我一回家从来不让我提箱子，一天到晚给我那个小红车打蜡，擦得它闪闪发光。怎么现在我就不能给他留点东西，又不叫他恨我呢？ 你让我想一想，还能够有点时间。你这个主意了不起，不过你得有把握，别上当。 这什么也看不见，那些种子都跑哪儿去了？这个地方，他们要用大楼把我们全封死在这儿。 这周围都是人，您不知道。 你别跟我这捣乱，我忙着呢。哎， 我是来跟您告别的啊，以后不回来了。 你明天不去见奥利弗了？ 人家没有请我吧？ 他搂住你的肩膀，可是没有请你。 今天咱们就把事情都谈清楚，好不好？过去我每一次离开家，都是咱们吵架之后逼我走的。 今天我对自己增加了一份理解，我就想跟你解释清楚。可是大概我嘴太笨，所以怎么也没有解释清楚。爸，爸，什么这事怪谁，那事怪谁，都去一边了吧。从此我们不再争了，好不好？进屋去吧，告诉妈去吧。 不不，我不要见他。 来吧，爸， 我不要见他。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 呀？你别跟我这捣乱，我忙着。 你什么意思？你不愿意见他？难道你不怕别说你胆小鬼吗？爸，这事不怪您，怪我，我是个二流子。进屋去吧。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 毕父硬把父亲拉进了客厅，琳达和 Happy 也在那儿，全家人聚在一起了。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明天早上我就走，而且以后不写信了。 我看事情也就这么办了，再拖下去也没有用，你们俩总是合不到一块儿。 如果有人问我在哪儿，在干什么，你们就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样你们就可以不必再为我负担。你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是不是？祝我交点好运吧。怎么样，老伙计？ 跟他拉拉手吧，威林。 他根本就用不着提那杆钢笔的事。 没有约我 吧？他搂住你的肩膀。 你永远也不理解我是什么人，所以咱们何必再争呢？如果我发现了油田，我一定给您寄张支票来。在这以前，忘了我吧。 听见了，他还是怨气。 拉拉手吧，爸。 休想拉我的手。 我本来不打算就这么告别的。 那没办法，你只能这么走。去吧。你这样离开家，我叫你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爸？ 要你知道，不管将来你到了什么地方，你这一辈子就是叫这点怨气给毁了的。 不是不是， 怨气怨气。将来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别忘了这是怎么造成的。将来有一天你就是躺在铁道边上烂掉的时候，你别想把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没往你身上推。 我告诉你，我不背这个黑锅。 我说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要把刀子扎在我的心口上？别以为我不明白。 好吧，你这个两面派，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疯了？放在这儿别动。 那什么？ 你他妈很清楚这是什么？ 我没见过。 你见过？ 这不是耗子搬到钉子里去的。你拿这个干什么？想把你变成英雄吗？你以为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可怜你？ 你我没听说 过。别人同情你，明白吗？不会有人同情你。 听起他这股子怨气。 不行，我得让他听听实话，究竟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别说了，别 怨气。 别说了，这个人不了解我们都是什么人，我得让他知道，在这个家里我们没说过十分钟的实话， 我们一直说实话。 好，你这个大骗子，你是助理采购员吗？说实话，你不过是助理采购员，手底是一个小伙计，对吗？ 那我已经差不多。 不过你差不多什么谎话都说遍了，我们都一样。现在我够了，听着没？你这就是我。 我知道是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地址吗？我在堪萨斯城偷了一身衣服， 啊， 你蹲了三个月的监狱。 别哭了，现在我够了。这大概也得怨我呀。 而且从我中学毕业以后，每一次有个好差事都是偷东西叫人开。 那怨谁呢？ 而且我一事无成。你就因为从小你就往我脑子里灌我多么的了不起，结果叫我在谁手底下听喝我也受不了。你说这怨谁呀？ 我听见了。 别说了， 你他妈早就该听听。不管到哪儿，我都得在两个礼拜之内当上头。现在我够了。 那你就上吊去吧，你这一肚子怨气，你上吊去吧。 谁也用不着上吊。今天我拿着钢笔从十一层大楼跑下来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你明白吗？在大楼中间，你明白吗？我从大楼里往外一看，我看见了天，看见了我在世界上真正喜欢的东西，干活，吃饭，有时间休息，抽一颗烟。我又低头看了看我手里的钢笔，我问我自己，我拿这个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干我不愿意干的事情？我跑到人家办公室来干什么？低三下四的求碗饭吃，而我喜欢的工作就在外面。只要我敢说，我看清楚了我自己是什么人。可是这句话怎么就这么难以出口啊，威力？ 你的前途本来是无限的，各处的大门都给你开着的。 爸，我不值钱，一毛钱一堆，你也一样。 我不是一毛钱一堆，我是威力龙门，你是蝙蝠龙门。 我不是当领袖的材料，威力，你也不是。你不过是个东跑西颠的推销员，最后让人家扔在垃圾堆里，跟别的推销员一样。我干一个钟头就值一块，我跑遍了七个州也没多挣到一点，一个就从一块，你明白吗？以后我不会拿着优胜奖杯回家来了，你也不要再等了，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个 满肚子仇恨怨气的混蛋。 爸，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爸，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这不是怨气，我就是我，别的什么也不是。爸， 这怎么想得到呢？贝夫，他对我有感情， 他爱你，贵 一向如此吧。贝夫，这孩子前途无限， 对，前程万里，有2万块钱在撑他的腰。 仿佛 Ben 又在对他讲话。琳达看到老伴儿这副神情恍惚的模样，不由得担起心来。 要想征服原始丛林，就需要了不起的人。 我就要结婚了，爸，别忘了，今后我一定重新做人。今年年底以前，我一定当上我们部门的头，你看着吧，妈。 等到他口袋里有了2万块钱，他会多么出类拔萃呀！ 威林，啊，你上来嘛！ 来了，来了，我就来。 亲爱的，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主意太妙了，Ben都看出来了。 我得走了，宝贝儿，再见。再见 ，Ben。等保险公司的通知书一来，他就又走到贝纳的前头去了。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 你看见，你看见他怎么跟我哭来的吗？我要能亲亲他多好！ 没时间的，威廉，时间。 我一直深信不疑，我们爷儿俩能成大事。Beef， 跟我 要开船了。 我们要迟到了， 孩子， 孩子，等到你下场踢球的时候，我要你一脚把球踢到球场的一头去，然后 冲进去就跑。 冲撞的时候不能留情，心要狠， 因为这事关重大。看台上都是了不起的人呐，说不定就能出现你。嗯， Ben， 我现在应该干什么？ Ben， 我应该到哪儿去啊？ 威利，你上来不上来呀？ 为了给孩子们留下2万块钱，开车自杀，到那个黑暗的世界里去了。不，也许不仅仅是为了钱，还为了让他心爱的儿子出人头地，为了他那多少年来苦苦奋斗却一直不能实现的发财的梦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明白，像他这样一个推销员，在这个冷冰冰的社会里，要想摆脱老年的无依无靠、穷愁潦倒，要想摆脱每日苦苦挣扎的生活，只有走着一条绝路，别无选择。现在只剩下活着的人对他的哀悼，为他唱一首安魂曲了。然而葬礼绝不像威力生前所想象的那么隆重体面，来为他送葬的人只有妻子、两个儿子和查理父子。 天快黑了，林丹， 怎么样，妈妈？你也该休息了，人家就要关门了。 他没有权利那么干，也没那必要，我们都会帮他的。 咱们走吧，妈妈。 怎么没有人来呀？ 葬礼还是挺体面的。 他的那些老相识怎么都没来？他们怪罪他了吧？ 不会，这是个无情无义的世界，没有人怪罪他。 我不明白，尤其是现在，35年来，我们眼看着谁的都不欠了，都还清了。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工资就够了，他连牙科医生的账都还清了。 谁也不能说有一点点工资就够了。 我还是不明白。 我们过过不少好的日子，每次他跑外回来的时候，或者是星期天，盖门廊、修理地印子、建造新门道，还添置了一间洗澡间，修理汽车房。查理，对他来说，他一生花在盖门廊上的心血，比他一辈子卖出去的货都要多。 我知道， 这个人在搅拌水泥的时候，他最高兴了。 他的手可巧了。 错就错在他这些梦想，全部，全部都错。 不许这么说， 他始终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可不敢怪罪这个人呐。你们不懂啊，威利一辈子都是推销员，对一个推销员来说，他的生活没有结结实实的根基。他不管拧螺丝钉，不管解释法律，也不管开药方，他要一个人出去闯荡，靠的就是脸上的笑容和把皮鞋擦得锃亮。当人们对他没有笑脸了，他就灾难临头了。他的帽子上再沾上油泥，他就完蛋了。可不敢怪罪这个人呐。推销员就得靠做梦活着。孩子们，在他的世界里就得这样。 始终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 不许你这么说。 嗨皮，你何不跟我一道走呢？ 叫我认输没那么容易。 我要在这个城市待下去，我要在这场大骗局里压倒对手罗曼兄弟。我可认清了我是什么人。那么好吧，老兄，我要叫你，叫所有的人都看看，威利·罗曼没有白死，他的梦是好梦，人只有这一个梦好做，压倒一切，天下第一。他这个仗是在这儿打的，我就要在这儿替他打赢。 妈妈，咱们走吧。 你们先走一步吧，查理。我只要这样，只要一分钟，我还没有机会跟他告别呢。原谅我吧，亲爱。我哭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不出来。亲爱的，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帮助我吧，威利，我还是哭不出来。我总觉得你又去跑码头，我总在等着你回来，威利。亲爱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我在找原因，找啊，找。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魏玉里，亲爱的，我们今天付清的房子最后一期款项，今天付清的，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人了。都付清了，我们自由了，自由了。 刚才播送的是话剧录音剪辑《推销员之死》，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导演由剧作者阿瑟米勒亲自担任，翻译英若成，剧中人威利由英若成扮演，琳达由朱琳扮演，查理由朱旭扮演。 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

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纯。